巴西自由祖国党副主席罗扎尼塔·冈布斯9月28号在《时钟报》上发表文章，表示反对萨德部署在南朝鲜。